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走出戏说的迷雾，聆听历史真正的声音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在历代王朝使用的玺印中，秦代以和氏璧制成的玉玺最为名贵，代代相传，被奉为天命的象征，称之为传国玉玺。然而它在流传了1000多年之后却神秘地失踪了，几千年来有关他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。相传春秋时期的楚人卞和在荆山发现了一块宝石，于是把它献给了当时在位的楚厉王，不料粗心的愚公却把它看成了寻常的石头，于是卞和以欺君之罪失去了左脚。楚厉王死后，楚武王继位，卞和又前往进献宝石，结果又被以同样的罪名削去了右脚。到了楚文王时，卞和抱着宝石痛哭于荆山之下，楚文王就派人询问原因，卞和回答说，我并不为失去双脚伤心，伤心的是宝石被说成为寻常石头，忠诚被说成是欺骗。楚文王就命人取回了这块宝石，把它剖开，果然是一块宝玉，后经玉工雕琢成璧，取名为和氏璧。几十年之后，和氏璧出现在了赵国，秦昭襄王获悉和氏璧在赵国，假意用秦国的15座城池来交换，并且派军队前来威胁，实际上呢是逼迫赵国交出和氏璧。当时秦强赵弱，赵惠文王无奈，于是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。蔺相如临危不惧，不辱使命，设计完璧归赵，秦昭襄王的阴谋未能得逞。但是在61年之后，秦灭了赵国，和氏璧也终于成为了秦王的囊中之物。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，称始皇帝，改定制度，选用和氏璧，命廷尉李斯制作皇帝玉玺，玺文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8个字，由李斯撰书。而秦始皇呢，想让这块玉玺也代代相传，因此称为传国玉玺。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乘龙舟行至洞庭湖口，这个时候风浪骤起，龙舟将倾，秦始皇忙将传国玺抛入了湖中，祈求神灵镇遏风浪。8年之后，有一个使臣从关东来，夜里路过华阴平书道，突然有人持璧拦住这名使臣说，魏武遗持君今年祖龙死。使臣愕然不解，再欲详问，那个人放下这块玺便不见了，传国玺由此失而复得。当然这件事是真假难辨的。公元前207年的10月，刘邦兵进咸阳，秦王子婴投降，传国玉玺落入了刘邦的手中。西汉建立之后是代代相授，成为汉传国玺。西汉末年，王莽专权， 皇帝孺子年仅两岁，传国玺止于长乐宫，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。王莽篡位，建立了新王朝，派他的弟弟安阳侯王顺入宫索取传国玺。王皇后大怒之下，将传国玺摔在了殿厅，玉玺被摔碎了一角，后来被用黄金镶补。王莽被杀，玺为校尉工兵所得，献给了李松，又由李松派人送给尚在南阳的更始帝刘云。刘云为赤眉军所虏后，传国玺又落入了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。后来随着刘盆子的投降，传国玺终为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得。东汉末年，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，反为宦官所害。何进的部下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，宫中一时大乱。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，仓促之间未带传国玺，反宫寻找传国玺，查无下落。随后发生了董卓之乱，少帝被杀，董卓拥立汉献帝刘协，并强迫其迁都长安。关东各地的军阀纷纷起兵讨伐董卓，长沙太守孙坚攻入了洛阳，在城南贞观井当中捞出了一具宫女的尸体，井下发现了一朱红的小匣，匣内藏着玉玺，玉玺方圆四寸，上卷五龙交纽，旁缺一角，以黄金相补，下有篆文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此正是丢失的传国玉玺。孙坚获玺之后心生意念，但是不久与江夏太守黄祖作战时候身死，孙坚的妻子吴氏服果归里，扬州刺史袁术拘留了吴氏，强取传国玺。其后袁术称帝不成，忧郁而亡。广陵太守徐禄又从袁术之妻手中夺玺，献于曹操，由曹操转交给了汉献帝。 在历代王朝使用的玺印中，秦代以和氏璧制成的玉玺最为名贵，代代相传，被奉为天命的象征，称之为传国玺。然而它在流传一千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，几千年来有关它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。迷幻时空和您一同追寻秦代传国玉玺的下落。 曹魏代汉，传国玺作为君主神兽的象征落入了曹丕的手中，西晋寿善又落入了司马氏手中。西晋末年，五代十六国更迭频繁，传国玺在一片血腥的残杀中是不断易主。西晋永嘉五年，也就是公元的331年，晋怀帝为刘聪所虏，玺为前赵所有。石勒灭前赵，玺属后赵十世。冉闵杀后赵皇帝石建，夺得了传国玺，建立了冉魏政权。不久前燕慕容俊灭冉魏，宣称冉害之妻以献传国玺，封他为奉玺君，改年号为元玺，正式建国。实际上当时传国玺在冉害部将蒋干之手，不久被东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回，献给了晋穆帝。传国玺归东晋后，经南方的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，公元589年，陈朝灭亡，为隋朝所有。隋朝灭亡之后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与其孙杨正道携带传国玺逃往突厥，唐初另铸玉玺，改称为玉玺。唐太宗继位又自刻了玉宝，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字。直到贞观四年，公元的630年，萧后与杨正道归唐，传国玺才为唐朝所得。之后朱温灭唐，传国玺为后梁所有。 后梁灭亡之后呢，传国玺落入了唐庄宗李存勖之手，经后唐明宗李嗣源、闵帝李从厚，归于明宗的养子后唐废帝李从珂。公元936年，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，举兵叛乱，进围洛阳，后唐兵败，李从珂与其家人登楼纵火自焚而亡，后唐灭亡。到这里，令人感觉可惜的是，传国玉玺此时突然失踪了。宋高祖陈桥兵变后受禅，仅获后周的两方宝印，并未得到传国玉玺。然而，传国玉玺的命运却没有到此结束。宋元明清各朝都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，屡经发现。宋哲宗绍圣三年，咸阳人段义在河南乡掘地修舍，获得了一方玉玺，玉印色绿如蓝，温润耳泽。翰林学士蔡京等13官员探查之后，奏称是已失踪已久的传国玺，后来靖康之变被金朝所占有。元代也曾发现传国玺，据《元史》及《辍耕录》等书记载，至元31年正月，太师国王穆华黎之孙使得家人手持一块玉石求寿，玉石光彩夺目，呈青绿色，方圆4寸，面有篆文8字，刻画捷径，位置云氏，皆若虫鸟鱼龙之状。经御史中丞崔霍、监察御史杨元鉴定，竟是秦朝以来历代相传可有受命于天、既受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。至正28年，在明军的进攻之下，元顺帝退出了大都，传国玺也随之流落漠北。明朝弘治13年，陕西户县人毛志学在泥河滨获得了一块玉玺，据称为传国玺，由巡抚熊宇中呈现给了明孝宗，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，却而不用。明朝末年，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那块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，林丹汗兵败之后，玺落入了后金太宗皇太极的手中，皇太极因此称皇帝，定国号为大清，表示要进占中原，取代明朝的统治。清朝初年，故宫交泰殿藏玉玺39方，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、既受永昌8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玺，但乾隆11年钦定的25方玉玺时，却将这块玉玺剔除在外，由此可见，这是一块传国玺的赝品。直到1912年的11月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了皇宫，警察总监张弼和陆中林等人仍在苦苦地追寻这块传国玺。自五代时期，传国玉玺失踪，这块国宝真假难辨，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？至今无人能够回答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，周围好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说完了传国玉玺的故事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玄武门之变。自李渊建唐以后，经过6-7年的奋战，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，实现了唐政权对全国的统治。在统一战争中，李渊的得力助手便是他的两个儿子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，这兄弟二人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，李渊对他们也是格外的信任和重用，命他们俩分领左右军，两人功业卓著，才能非凡，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战争过程中， 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各自扩大力量，渐渐形成了唐政权当中的两大集团，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。那么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长期的明争暗斗，唐高祖李渊又倾向于哪一方呢？如今是众说纷纭，但是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看法。第一种看法认为，李渊处处偏袒李世民，放手让他与兄长争一个高下，以取而代之。据不少史籍记载，太原起兵之后，李渊就曾经对李世民许诺过，若事成，则天下皆汝所治，当以汝为太子。当有的大臣眼看着李世民的权力日重，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时，建议早将其打发出去，而李渊不仅没有采纳，反而给予了李世民更大的权力，特准其为天策上将，位在王宫之上，还增邑20000户，准许他开馆于宫西，研四方文学之事，促成其积聚更强的势力。当玄武门事变发生时，李渊正在泛舟海池，有人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他，并说建成原籍本不预谋，又无功于天下，今秦王以讨耳诛之，秦王功盖宇宙，率势归心。李渊当即回答，善，此吾之夙兴也。可见李渊的倾向性是何等的明显。第二种看法却认为，虽然的确有许多史籍做了李渊倾向于李世民的记载，但是大多数出于贞观使臣们的虚构。李世民是一个成功者，由他当政时期编写的史籍当然会进行种种有利于自己的修饰。其实李渊是一直站在他的长子李建成一边的，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帝王，立嫡以长的观念在他的身上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比方说在早年安排职务的时候，李渊就让李建成统帅左三军，而让李世民统帅右三军。李渊晋封唐王后，李建成为唐世子，李世民则为秦公。即李唐王朝创立，李渊还是毫不犹豫地立李建成为太子。后来李渊多次发现李世民有专制行为和夺嫡图谋时，对其流露过强烈的不满，此而点兵祭酒，在外专制，为读书汉所教，非复我昔日子也。还有第三种看法认为，鉴于隋王朝的废立太子而引起骨肉相残的教训，李渊面对儿子们争夺权力的斗争，往往采取不偏不倚、摆正摆平的中立做法。例如武德七年，杨文干兵叛一事连及了李建成，李渊一边许诺李世民为太子，一边要封李建成为蜀王，不得诛杀骨肉，最后还把兄弟不能相容的罪责归咎于东宫与天策府官署。当夺嫡的斗争愈演愈烈时，李渊就打算将李世民封往富庶的洛阳，但遭到李建成、李元吉的反对时，又只好作罢。不过更多的人认为，唐王朝建成不久，作为开国皇帝的李渊备尝创业的艰辛，深知守业的重要，为了使大唐王朝不陷于隋朝颠覆的那个结局，采取了一系列颇有耐心的谨慎的暗中支持李世民而抑制李建成，等待时机成熟而一举换掉太子的计划。这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自李渊建唐以后，经过6-7年的奋战，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，实现唐政权对全国的统治。在统一战争中，李渊的两个儿子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各自扩大力量，渐渐形成了唐政权中的两大集团，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。迷幻时空和你一同探秘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。 李渊抬高李世民，抑制李建成，首先表现在提高李世民的权力上。 李渊认为前代的官位不能与李世民的身份相称，特提升为天策上将，准其开馆网罗人才。后人称为十八学士登瀛州的杜如晦、房玄龄等等，都集中在了李世民的周围。精兵猛将加上谋臣幕僚，使得李世民如虎添翼，使得秦王府初步成为了政治军事大权一体的集团，与东宫集团分庭抗礼，以致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。太子令、秦王教育敕诏并行，有司莫之所以，为聚德之先后为定。李建成在兄弟中太子独尊的地位消失了。当李世民的力量可以和李建成抗衡时，李渊把自己心里要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意思反复告诉了李世民，并告诫李世民不要操之过急。深明大义的李世民知道一场生死攸关的恶斗是势在必发，他想把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，既要篡夺太子位，又不留下乱臣贼子的匿名，要等到李建成先发难，然后以逸讨之。李渊与李世民虽然没有结成公开的废太子联盟，默契却是达成了。有了皇帝老子的支持，李世民篡夺太子位就披上了替天行道的外衣。当争夺太子位的斗争白热化时，李渊惧怕李世民吃亏，就要把他派往洛阳，自陕以东皆土之，仍命汝见天子旌旗。洛阳是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，秦王若至洛阳，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。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此都是竭力反对，李渊只好作罢。可是秦王早已经派他的亲信控制了洛阳，一旦有变，就可以以洛阳为他的根据地。李渊则密切注视着李世民和李建成的明争暗斗，当李世民危险时，他就出面救场。李元吉以李世民功高震主，不利于李渊，要李渊将其处置，李渊坚决地回绝了。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而振之，世民抱心痛，吐血数声。李渊知道了，马上命令李建成：秦王素不饮，自今无复得夜饮。建唐之后，突厥常常侵犯，李渊几乎每次都让李世民去讨伐，借此让他可以进一步的掌握兵权。在李世民日夜加紧准备篡夺太子位的时候，李建成和李元吉抢先了一步，两个人决定在宫内起兵，表里相应，杀害秦王。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却毫不知情，其危险就如处在玄武门事变当中的李建成的地位。李渊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当即将李建成扣押在身边，派专人坚守，使得这次兵变失去了首领而流产。杨文干因为事情的泄露而举兵起事，李世民片面地看待这个事件，认为随便派人讨伐一下就行了。李渊却是洞察秋毫，认为杨文干之事牵连到了李建成，如果任意派人讨伐，可能引起与李建成有联系的更多部队响应杨文干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李渊当即派李世民亲自讨伐，以正名声，避免了一场内乱。在李世民出兵讨伐杨文干之前，李渊就明确地告诉他，讨伐完了这次叛乱，就立他为太子，而将李建成贬黜为蜀王。如果在蜀的李建成服从李世民，就保全他，否则就毫不犹豫地消灭他。李渊亲授的这个不流血而使李世民成为太子的计划，因为突厥犯边而被搁置了下来。武德九年的夏天，李建成趁北征突厥的机会，准备再次诛杀李世民。李世民将此事告知了李渊，李渊决定在宫内亲自审问这件事，决定不留后患。李世民利用这个机会，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，在长安城的北门，也就是玄武门，埋下了伏兵，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。事后，李渊马上立李世民为太子，不久又把皇位让与了李世民。